小舟舟更愁，明朝清风似飘流。由来只有新人笑，有谁听到旧人哭，爱情两个字好辛苦。是要为一个明白，还是要装作糊涂，知多知少难知足。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，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。花花世界笑，有谁听到旧人哭，爱情两个字好辛苦。是要问一个明白，还是要装作糊涂，知多知少难知足。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，可是谁又